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the listening material is a piece of news、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素材呢，它其实听力考试题本身就是一则新闻， 它其实是一道四级的听力真题，题材呢是一个新闻。 好，那么这个里边呢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讲的是 message bottle 漂流瓶。那话说呢，这个漂流瓶飘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这个新闻要讲到的。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就是 message bottle。 这个 message 好多人和 massage 这两个词分不清楚，我给大家拼一下 message， M-E-S-S-A-G-E， 而 massage 呢是 M-A-S-S-A-G-E， 这两个单词就差一个字母，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好，再来呢，他提到了 vacationing， 这个 vacation 是度假， vacationing 动名词，那它的拼写是 V-A-C-A-T-I-O-N， 而它很容易和另外一个单词叫 vocation 去混，那么 vocation V-O-C-A-T-I-O-N 它的含义是职业的，比如说职业教育叫 vocational training，比如说你去学理发呀，做糕点呐、这些都是 vocational training。 接下来呢会提到一个地名叫 Buffington、这个知道是个地名就行了，还有美国一个州叫 Utah， U-T-A-H 也是一个地名。好，再来呢他会提到一个街叫414 Ocean Street， 大家知道英文的地点它的街道名称门牌号在先，然后是 street， 然后是州或者省，最后才是国家。好，那么再往下呢，这个单词是 Atlantic Ocean， 世界上的几大洋、我觉得虽然咱们不考地理，但是也是需要比较清楚， Atlantic Ocean 是大西洋。好，再往下呢是 New Hampshire， 这个地名也是美国的一个州，叫新罕布什尔 Hampshire， H-A-M-P-S-H-I-R-E， 这个 S-H-I-R-E 作为词尾的地名非常的多，它呢其实起源于英国的地名什么什么 share， 它是郡的意思，就是君主的君加一个耳刀，这个是它的这个行政区划的名称，在英国是这样。那大家知道早期呢好多的英国人最先到达了美国的东海岸，于是呢出于怀旧就把地名也起成家乡的那个样子。好，那我们把这些生词预习完了之后呢，把整个的题目和问题都先给大家放一下，之后我们再详细的讲解。 News report 1， A message in a bottle sent out to sea by a New Hampshire man more than 5 decades agowas found 1,500 miles away and has been returned to his daughter. The long-lost message was discovered by Clint Buffington of Utah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 Buffington says he found a soda bottle half buried in the sand that looked like it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note inside the bottle said, "Return to 419 Ocean Street,and receive a reward of $150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 The motel was owned by the parents of Paula Pierce in 1960. Her father had written the note as a joke and had thrown it into the Atlantic Ocean. Buffington flew to New Hampshir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aula Pierce. She he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 giving Buffington that reward. But the biggest reward is the message in a bottle finding its way back home.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Question 2. Why did Paula Pierce give Clint Buffington the reward?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刚才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听了这一段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英文新闻片段。那这个听力材料其实很有意思啊，讲的是这个漂流瓶它的一个故事。 哎，那这个肯定是在新闻报道中出现，那一定就是一个真事儿。先看一下问题是什么。 Question 1,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那这则新闻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Number 2, why did Paula Pierce give Clint Buffington the reward? 啊，为什么 Paula Pierce 这个人把奖励这个钱给到 Clinton Buffington 这个人？这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呢？前因后果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没有。好，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 A message in a bottle sent out to sea by a New Hampshire man more than 5 decades ago was found 1,500 miles away and has been returned to his daughter. 好，开头的就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50多年前被新罕布什尔州的人放到海边的一个漂流瓶里的消息呢，终于在1500英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了，并且呢已经归还给了发出这个瓶子的人的女儿。 这么有意思啊，还真的有人收得到。 对啊， 而且还就还给了他发出那个人的女儿啊。 哎，所以大家听懂了吗这句话？好，首先一个词呢就是 decade， 是十年， 5 decades 就是50年。再来呢就是 1,500 miles away， 是1500英里以外。好，那么这个单词呢了解清楚了你就知道了， has been returned to his daughter，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他已经还给了他的女儿。 对了，好，那接下来呢他就说了， The long lost message was discovered by Clint Buffington of Utah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 那么这个发现漂流瓶信息的人呢就叫做 Clint Buffington， 那他来自于犹他州，当时呢他正在度假。这里面又用了过去时的被动语态， The message was discovered， 然后呢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Buffington says he found a soda bottle half buried in the sand that looked like it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这个 Buffington 就说呢，他当时发现了一个苏打水的这个瓶子被半埋在沙子中，就是一半是埋在沙子中的，叫 half buried。 特别像电影的画面啊。 嗯， half buried， 并且呢 looked like it had been there， 这是一个什么时态呢？ It had been there， 就是过去的完成时，也就是在他发现的那个时间之前，这个瓶子已经在那里待着。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自从时间一开始，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嗯， 明白了吧？这个瓶子就一直在那里待着。 哎，说到漂流瓶呢，其实里面一定会藏着一个小纸条， 哦， 就是那个发出人写的，写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愿或者是想说的话。 哎，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漂流瓶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The note inside the bottle said， 哎，他就于是就开始说了。 Return to 419 Ocean Street and receive a reward of $150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 好，这里边呢是一个指示，是一个祈使句。Return to， 请把这个瓶子归还给 Ocean Street 海洋大街419号。并且呢 receive a reward，啊，拿到一笔奖金，这笔奖金呢是$150，150美元，从谁那里拿呢？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从理查和 Tina 这两个人都姓 Pierce 的人手里去拿这笔奖金。那么 在这个西方国家呢，结了婚之后呢，媳妇儿也要姓丈夫的姓，所以呢，他们两个人都姓 Pierce。那同时这两个人的身份也同位语的形式交代了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啊、这两个人呢是一个 motel 摩托车旅馆的业主。那么这个 Beachcomber 在英文里边它的单词是有含义的，就是在海边来回来去走的人叫 Beachcomber。 Beach 就是海边的沙滩的意思， Comber 呢 Comb 是笼子的意思， Beachcomber 就是在海边来回来去走的人。好，那么这是这家旅馆的名称。所以呢，这个漂流瓶子里边呢就是写了这样一个纸条， The motel was owned by the parents of Paula Pierce in 1960。 这一家旅馆当时呢在1960年的时候，他的所有者是 Paula Pierce 的父母、啊、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 Paula Pierce 其实是那个旅馆主人的女儿。 Her father had written the note as a joke、啊、当时他的父亲把这个小条写了呢，就是开玩笑一般的把这个小条写了， And had thrown it into the Atlantic Ocean， 并且呢就把它扔到了大西洋里面。这个 had thrown 仍然是过去完成时。 Buffington flew to New Hampshir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aula Pierce。 于是呢发现这个漂流瓶的 Buffington 就乘飞机飞到了 New Hampshire， 他就是为了把这个信息传递给 Paula Pierce 女儿。 She he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他呢继续遵守着他的父亲在这个条里边写的承诺， giving Buffington that reward， 还真就把这个奖金给了 Buffington。 还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啊 我怎么没捡着，是不是 一般都看不到漂流瓶， 咱这个 就算有漂流瓶 海边啊， 对，海边就算您捡到漂流瓶里面也不一定写的奖金啊， 对呀、啊， 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遇到， 太巧了哈、 嗯、 But the biggest reward is the message in the bottle finding its way back home，但是最大的回报呢其实不是那个奖金。他说呢这个瓶子呢其实能够完璧归赵返回到这个瓶子的家，这个才是最大的奖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新闻的全部的逐句讲解部分、 嗯、 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听一遍录音，并且这次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之前的这两个问题可以怎么答。 News Report 1，A message in a bottle sent out to sea by a New Hampshire man more than 5 decades ago was found 1,500 miles away and has been returned to his daughter. The long-lost message was discovered by Clint Buffington of Utah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 Buffington says he found a soda bottle half buried in the sand that looked like it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The note inside the bottle said, Return to 419 Ocean Street and receive a reward of $150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 The motel was owned by the parents of Paula Pierce in 1960. Her father had written the note as a joke and had thrown it into the Atlantic Ocean.Buffington flew to New Hampshir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aula Pierce. She he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 giving Buffington that reward. But the biggest reward is the message in a bottle finding its way back home.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Question 2.Why did Paula Pierce give Clint Buffington the reward?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听这段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英文新闻素材。那么这个片段呢，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国外的一个漂流瓶被一个人拿到了，这个人就是发出者的女儿，而且瓶子里面装的纸条还是领取奖金的一个事儿啊。 好，那么咱们看一下之前的题，其实我觉得四级的练习题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口语练习，比如说大家听完了之后你要复述，你只要把这个四级的题给它答清楚，基本上你就能够复述出来。第一个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指的是这个新闻报道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哎，那如果你能够很有条理的用英文把它说清楚，那就说明你的口语也是有进步的。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参考版本来试试看啊。A message bottle was discovered 50 years after it was sent out. 那么一个瓶子呢，在50年后，这个漂流瓶被发现了。It was found 1,500 miles away and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daughter of the sender of the bottle.那么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在15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并且被归还到了发出消息的人的女儿那里。The discoverer of the bottle is a guy from Utah.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 he found the bottle half buried in the sand.这个发现人呢是一个来自于犹他州的人，当时他正在度假，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半身埋在沙子中的这个瓶子。Inside the bottle, he found a note. Return to 419 Ocean Street and receive a reward of $150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 Then the guy flew to New Hampshire and actually returned this bottle to the daughter of the owner of the hotel.然后呢，这个发现瓶子的男士呢，就飞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并且把瓶子归还给饭店的主人的女儿。And the daughter, Paula Pierce, kept the promise and gave the reward to this man. 于是这个女儿呢，也信守承诺，把$150奖金给到了这个人。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piece of news, 但是呢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呢 the biggest reward is not the $150, but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actually returned. 这个最大的奖项并不是这$150，而是这个瓶子完整的归还到了这个人。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又把它的来龙去脉给讲解完了。 好，那你看这个 question two， 其实我们也答了，对吧 ？Question two， why did Paula Pierce give Clint Buffington the reward？ 哎，为什么这个 Paula Pierce 要给奖金给到 Clint Buffington 呢？是吧？其实就是因为怎么样。那我们中文会说的比较顺。那如果我现在给大家出一个题啊，也请大家去试一下，咱们一起来练练。就是 Suppose you are the daughter Paula Pierce, and one day you received a guy from Utah saying that Paula, you should give $150 to him. What would you say? 有一天，如果你是这个业主的女儿，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个人从犹他州来了。跟你说啊，你得给我$150。好，你怎么办呢？从这个角度来复述一遍这个故事啊，你看你能不能做到啊？你可以说 ：“Hello, I am Paula Pierce. I am the daughter of Tina and Richard Pierce. My parents owned this hotel, Beachcomber Motel, in the 1960s. One day, while I was in the hotel, a man from Utah came saying that I should give him $150.I was very curious and asked him why. He showed me a soda bottle. According to him, he discovered the bottle 1,500 miles away from here in the Atlantic Ocean. And as he opened the bottle, he found a note. According to the note, he should claim $150 from my parents. 对这样一个叙述啊，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又讲了一遍， 又讲了一遍， 是又换了个人称哈。 哎，所以就是说，大家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哈、啊，无论你是阅读还是听力拿到的材料，你都可以用不同的人称和不同的时态为出发点，再去把这个事情重新梳理构建一遍。 嗯，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练到许多的东西。好，我们现在呢，再把这次录音再给大家放一下。 News Report 1. A message in a bottle sent out to sea by a New Hampshire man more than 5 decades ago was found 1,500 miles away and has been returned to his daughter. The long-lost message was discovered by Clint Buffington of Utah while he was vacationing. Buffington says he found a soda bottle half buried in the sand that looked like it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note inside the bottle said, Return to 419 Ocean Street and receive a reward of $150 from Richard and Tina Pierce, owners of the Beachcomber Motel. The motel was owned by the parents of Paula Pierce in 1960.Her father had written the note as a joke and had thrown it into the Atlantic Ocean. Buffington flew to New Hampshir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aula Pierce. She he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 giving Buffington that reward. But the biggest reward is the message in a bottle finding its way back home.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Question 2. Why did Paula Pierce give Clint Buffington the reward? 好，我们把录音又放完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挑出一两个关键的词汇考考大家。 好，首先一个词呢就是 reward， 这个单词呢既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比如说 you should claim the reward， 就是你可以去领奖，那么你也可以说 people feel rewarded when they find something lost and returned、当人们发现有的东西被丢失了并且归还了，他们就感觉到非常有成就，那 they feel rewarded 就是一个 reward 当动词用的方式。好，再来一个词我觉得也比较好的，就是 ho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 她在课文中的句子是 she held up to her father's promise， 她信守父亲的承诺。那我们知道 keep the promise 是一个搭配，现在你又学了一个新的，是 to hold up to a promise、比如说、我非常欣赏那些信守承诺的人， I really respect those who can hold up to their promises、这样你就可以用 hold up to someone's promises 来表达信守承诺这个表达方式。好，再往下一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 find its way back home， 就是找到回家的路，也就是被送回家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小孩找不着回家的路了，用英文你可以说 the child cannot find his way back home、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你也可以说我可以用导航找到回家的路， I can find my way back home by GPS这样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这里边呢，我再最后考大家，大西洋英文是什么？ The Atlantic Ocean。 非常好。 那么再考大家一个，这个太平洋怎么说？ The Pacific Ocean。 哎，好，那以上这一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